是谁的过错？夕阳年少的梦想，说着不过梦一场。 伤心的烟火，勇敢面对伤痛，踏过多少家乡，结果那么赤裸裸。 抬头看看如何。